良业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。狗 请闭上了眼，你却又浮现，带我远离寂寞的边。 超乎你想象，正满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4。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 人心公司。